第二节咁讲呢九年嘅历史啦，即系九年嘅人生历史啦，当古仔咁听，或者当一个大家睇到嘅嘢啦，咁亦都覆少少网友啦呢段时间。咁有个网友问，做鸡车赛车有冇得做？有得做，揸鸡车赛车走中港，但系冇息休，除年初一外。你谂下，24小时半夜三更，做到朝头早十点零十一点钟就收工，每日如是，冇假放。因为咧，揾到啲都唔多，以而家嚟计，我谂两万零蚊啦。咁如果有次重新嘅，咁都可以试下嘅。但系真系冇息休，除年初一外。啊，咁有啲网友问啦，咁亦都有网友咧就想我喺个节目度复下啦，就系、是、唔知佢有会听齐我啲节目啦。咁有啲人话中港车嗰、那个港珠澳车牌咧，佢有啲人咧话投资咧中山嘅物业就可以申请到。投资中山嘅物业系唔会申请到嘅，系用一间公司形式就得，因为有个最紧要咧，其实咧就系话你做中港嘅生意，你可以系大陆人，可以系香港人，可以系澳门人。或者是外国人都得，是最紧要就是你香港有间公司控股咗你大陆一间公司，然后大陆间公司纳到税，咁呢就可以做一个港珠澳车牌。咁希望嗰位人啦、啊、有人同佢讲，你喺中山买层楼啦，咁就可以申请到个港珠澳车牌啦，咁你可以諗一諗我所讲咁嘅，同埋可以呢你想知道实际操作情形呢，譬如我讲呢唔系咁好啊。去中旅社问下，中旅社有晒章程。有晒章程。申唔申请到系一个问题。但系呢佢嘅章程摆咗喺度，就话咗俾你听系点样申请。咁可以问一问中旅社啦。咁答咗有啲呢，仲有个网友呢就话有啲三唔系三支厂可唔可以呢唔缴税系唔得㗎。如果你唔系三支厂，你入口一定要俾增值税。啊，出嚟退返关税都好啦，你个增值税你必然要俾，因为你卖上去。希望我冇误解到啦。咁就讲啦，咁就跟住讲返啦，做泥头车做到咁上下，夜晚跟咗个同即系同事走咗翻大陆，咁咧就开始去揼骨。咁第一晚就喺布吉啊，咁好多人咧对布吉，以前嘅布吉同唔同而家啦？咁当时嘅布吉咧，最主要咧就系布吉公园同埋莲花路。咁咧我咧就先上莲花路，咁咧有一间叫做南都餐厅，好出名啊茶餐厅。咁咧就好多香港人帮衬嘅。咁呢就喺度生活嘅都有㗎喇。咁就讲讲点喺大陆嘅遇上嘅千奇百怪嘅嘢啦。咁嗰几年我嗰九年究竟发生好多事啦，喺借呢段时间讲啦。咁有啲人呢就想知道好多嘅千奇百怪嘅嘢喺呢一段时间都会发生咗。咁呢喺一段历史啦，亦都见闻啦。咁如果你哋想了解大陆嘅操喺嗰一段时间嗰个深圳啊、广东省啊所有嘅嘢呢，可以听一听啦，系我个人嘅经历嚟嘅啫。咁又唔使吹水作大嘅。咁你哋咪当一个听古仔嘅心理啦。咁而对面呢都有嘅，嗰时当时冇休闲中心嘅。咁返上去呢就有一个叫做叫奔驰啊。奔驰嘅卡拉 OK 夜总会，咁咧有部长制，咁啊同人翻去啦，咁啊当地以前喺香港唱得卡拉 OK 多啦，上去唱卡拉 OK， 咁咧就个个就叫条女啦，咁我就自己就麻麻地啊，咁咧就有个部长啦，咁啊叫阿英姐咁啊，短头发，好矮细嘅。即系相比我嚟讲好矮细啦，肥肥地，但系咧身材非常好，即系咧好犀利，咁啊后生咁啊，好有型格嘅咁，咁啊走上嚟，咁啊做，咁啊你知啦，一个失婚男人， 咁啊，有个靓女，咁啊，号称系惠州嘅，佢自己讲啊，一口流利嘅白话广东话。咁啊，我有个即系朋友啦，咁啊，通常咧个部长咧有个部长证挂喺个心口度，咁一个喺嗰度，咁佢好自然咧就你叫咩名啊？咁啊伸只手咧喺佢个胸嗰度咧就扮嘢咁啊攞张，即系攞佢嗰张员工卡睇啦，咁咧你手伸埋佢就好自然咁就挡开你，挡开你，咁啊嗰晚唱完之后啦，跟住夜晚同佢食宵夜，食完宵夜各自散档啦，咁各自散档之后咧。咁啊，个朋友同我讲呢条女有啲性格，呢个第一。第二呢条女有个应该都几好嘅。我话点解几好啊？唉，嚟到呢啲人肉横流嘅，基本上你俾五兜嘢，周街啲女都俾你揸㗎啦。咁点解呢条女会挡你呢？证明呢条女呢都啊唔系人都沟得嘅。啊，睇下有冇机会啦。咁同我讲。咁我諗一諗，又好似係道理喎，你知啦，人比较单纯啲。咁啊，嗰日星期日嚟嘅，星期日朝早上去飲茶食饭，咁啊夜晚去卡拉 OK， 咁啊冇屋住嘅，咁亦都冇休闲中心，当时係冇呢个概念嘅，全部都係发廊，咁亦都唔知道温州发廊啊呢啲有咩巧妙啦，嗰阵时唔知啦。咁呢就走咗去一啲发廊揼骨。当时发廊呢係有揼骨嘅。咁下低洗头剪头发啦，咁二楼又揼骨。咁呢而因为我好耐冇帮衬大陆啲发廊，我唔係好大印象啊呢几年。咁呢通常嚟讲呢，你洗个头啊，唔好计剪头发啦，咁呢就有个洗完头之后呢就同你捻手捻脚洗埋面。啊，洗埋面，咁捻埋脚，咁呢就捻半个钟啊，有啲呢就捻45分钟都有，咁呢就洗头捻埋按摩呢就可能係我唔记得12蚊好似。咁啊成，咁呢如果你要再按摩呢，咁呢就要上楼上二楼三楼，咁呢就揼骨啦，咁呢就嗰啲个个着晒工衣啦，当时就冇露肉㗎啦，咁就走上去揼骨，咁呢嗰个姐姐呢帮我松骨，咁松松下就瞓着咗。咁第二朝早呢我就同佢讲一定要五点半叫醒我。因为佢只係瞓得两三个钟，如果瞓唔记得，因为我之后就要返七点喺美孚。要赶落嚟呀。咁又叫人哋帮我打卡，咁我七点三四一定要返到去㗎喇。咁啊赶到好犀利啦，咁呢就起一身醒咗。咁啊佢又攞咗攞条毛巾俾我啦，抹面啦，细节都记得嘅。因为呢个系后面呢我懂得系我嘅大陆第一个女朋友。洗咗面然后着鞋。咁呢佢呢就同我着袜啦。即係我坐咗铺床度，咁我同我踎低同我着袜着鞋。咁特北嗰度呢三楼嚟㗎。跟住呢搞掂晒，跟住埋单，埋完单之后呢就走啦。行落去楼下嘅时候呢佢送我楼下。咁我截的士，直到我上咗个的士佢仲喺度同我拜拜。咁呢个女仔呢隻眼好大㗎。大得好紧要。咁呢就好奇怪。我个心好奇怪。点解呢个女仔对我咁好嘅。其实之前做节目都讲过，但冇咁仔细啦。咁啊点解会对我咁好嘅呢？咁留咗个心啦，咁啊返到去，咁啊过咗关开工啦。咁下个礼拜即係电灯着就鬼问脚，心思思啊，呢两个识咗两个女仔喎，一个做部长嘅，一个做特骨嘅，啊都好似好好喎。咁返咗上去，咁你知啦，去五光十色嘅嗰啲人係氹你开心的。啊譬如你卡拉 OK 係氹你开心的。部长係咪啊，带女嚟俾你揀，跟住同你陪喺楼喺度差妹，希望你帮佢 book 房。咁又冇收你小费。咁睇落去表面上係正经啲嘅。咁喺度啦，咁 帮衬得一两次，咁啊同你喊苦喊忽啦，就话有条香港佬同佢租咗房啊，跟住咧而家俾嗰条女嗰条友咧，金融风暴走咗啊，搞唔掂啊，咁咧而家得翻佢一个人，交租都冇钱。呢啲古仔咧，即系过后嗰十年八年咧，听过无数啦。咁但系竟然真系有个女仔咁同你讲，咁又觉得，即系嗰阵时我都话啦，41,700蚊个月。99年，咁你会谂啊？租间房喺布吉，300蚊、450蚊，咁你就会谂，喂，唔大钱啦，系咪啊？咁啊，留心听啦，咁同埋佢留咗电话啦，咁啊，有联络咯，咁啊冇。话搞搞震啊，因为都即系嗰时即系啦，始终都啱啱翻大陆，好多嘢唔识啊。咁啊，跟住咧就永远啊帮衬完卡拉 OK 夜晚咧就冇叫女嘅，咁啊走咗跟住揼骨。咁揼骨咧，咁好似个女仔咁啊上揼得几好，咁啊下次又搵翻你啦，洗头啦，咁个礼拜落去。咁咧佢又同你讲另外一个故仔。我广州以前有男朋友㗎，咁呢就做制衣嘅，咪做卖衫嘅，咁就做批发，咁呢点知个男仔呢就出面呢就沟到两三个，咁呢我一气之下呢就同佢分咗手，咁我走咗嚟布吉，咁呢我叔呢就喺呢度呢就做啲山寨嘅，当时嘅山寨制衣呀，係真係有间咁嘅厂，佢冇讲大话，嗰间山寨制衣呢咪对唔住咪叔呀舅父。嗰间咁嘅山寨制衣呢就係得个十零人㗎啫。咁呢就专系呢就做啲下架嘢。做完之后呢就俾啲同乡呢就带返湖南卖。咁亦都呢就喺布吉公园嗰度呢摆地摊。咁有啲好啲嘅啲农民工见到哎平啊十零廿蚊件啊，咁哎执返件返屋企着啦，咁係做呢一类嘅。佢话落到嚟，咁点知呢舅父呢就同我哋两姐妹有拗叫，咁不如再做洗头啦，咁喺呢度囉，咁样。每人都有个古仔，因为经济真係唔好，再加上金融风暴唔係淨係影98金融风暴唔係淨係影响香港，亦都影响大陆。各方面都好啦。咁呢啲古仔原来呢100个僆妹都系同类型嘅古仔。咁你知啦，少不更事啦，当时30多岁啦。咁喺度咁又听古仔。咁佢又问你系咩人啦，咁我又讲我嘅古仔啦，以前做咩㗎啦。因为同佢本身系冇接触㗎嘛，我唔上嚟就永远见唔到㗎喇。嗰阵时候冇一卡两号嘅。啊，即使攞张咁嘅所谓叫做电话卡，一掹咗嗰张电话卡返到香港，你都冇办法搵到我㗎。啱啱啊，亦都唔会有香港电话，咁呢就变咗冇戒心，变咗呢好多自己嘅事啦，就而家我做节目一样啦，讲俾大家听，当个经历讲俾大家听，咁呢就冇所谓，譬如好似我同我前妻啦啲事啦发生啦啊，咁我自己带支红狼啦，带住个僆仔啦，咁啊成，咁呢其实我唔好嘅，因为自从呢识咗呢个女朋友之后呢，我就少睇咗我个仔，少睇咗我个仔，呢个系事实嚟嘅。咁早几日同汪向编辑部嘅其中一个家产生嘅主持咧倾开偈，咁佢话：哎呀，我要凑个仔，翻学，学嘢，咁喺呢个倾偈，咁话我错失咗陪我个仔嘅机会。即系咧，其实咧系好一个快乐、开心嘅幸福嘅机会，我错失咗。咁人生都系咁啦。咁我仔啱啱喺台中翻嚟，咁翻咗嚟两日，咁星期五翻嚟啊，咁所以呢几日都忙啦，因为佢读硕士啊，咁有啲嘢要搞啦。咁开始咗段感情，因为你好简单啫嘛。而家嘅香港男人翻大陆一样嘅啫嘛。有个靓女同你揼骨，你俾钱嘅，当时系冇小费嘅，即系冇唔兴俾小费，冇小费呢样嘢噶，你俾几多钱就几多钱噶啦。大陆嘅小费系香港人影响佢，哎唔使找啦， 就是呢啲咁扑街嘅啫。以前大陆系冇小费，系你香港人俾嘅啫。啊，咁啊，开始呢段感情嘅发生，讲到呢一度，拜拜。